第11集，洛毅，我爱死你了。温小辉扯开蝴蝶结丝带，打开礼盒，里面躺着一件阿玛尼的纯黑色真皮衬衫，材质挺阔平整，超薄的哑光皮面质感极好，牛皮的竖琴纹理依稀可见，黑色的贝母纽扣闪耀着淡淡的瑰丽光泽，一丝不苟的走线几乎把所有的低调奢华都一针一针缝进了衣服里。 靠，好漂亮啊，好舒服，好漂亮。 你喜欢就好。 你怎么这么会挑东西啊，这件衬衫美死了，肯定很贵吧？ 还好，你第一次去参加晚宴，穿这个应该很适合你。 洛毅，我真是爱死你了，我现在就试试。 温小辉兴奋地脱掉了 T 恤，当场换起了衣服。温小辉身材偏瘦，皮肤白皙细嫩，像一匹没有瑕疵的布，比任何昂贵的面料都要诱人。洛毅就这么看着他换上了新衣服，黑色的衬衫把他的皮肤衬得愈发的白。温小辉跳下沙发，来到门廊的穿衣镜前，美得左看右看。 靠，太帅了，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就是这件牛仔裤不合适。 哦，裤子的尺寸不好掌握，所以我没买。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本来打算明天去买衣服的，老板让我穿点好的，又不给报销。 我给你报销。 那不行，怎么能乱花？ 虽说他能支配洛毅的生活费，可也不好意思都用在自己身上，尤其是买奢侈品什么的，他脸皮再厚也下不去手。 家里有我去年穿的西装，要不要试试？我去年的个子跟你差不多。 好啊，要是合适正好省钱了。 跟洛毅满屋子的收集品不同，他的衣柜简单很多，衣服根据季节、场合、颜色整齐的分类，数量不算很多，但质地都非常好。洛毅拿出两条西裤递给温小辉。 给你试试吧。 好。 温小辉大大咧咧地当场换了，这回洛毅转过身去整理衣柜，没有看。 刚好合适，我到时候一定要拍一堆照片发微博，气死卢卡。 你那个同事还为难你吗？ 反正每天都一脸吃了屎的样子，这次我去慈善晚宴都不能告诉他，不然肯定几天都不消停。 放心，他不会烦你很久的。 你怎么知道？ 等你站得更高的时候，他就只能仰视你了。 嘿嘿，你小小年纪说话总一副人生导师的样子，天才是不是都你这样啊？ 乐意笑而不语。温小辉双手插进口袋，还在欣赏着自己挺拔俊俏的外形，突然他感觉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下意识掏了出来。 你兜里有东西，是张小纸条。 给我。 温小辉怔了怔，他本来也没打算看，可洛毅的神情还有那虽然轻柔却不容智慧的语气，忽然让他有些紧张。他忙把纸条递了过去。洛毅摊开纸条，快速地瞄了一眼，就扔进了垃圾桶里。 不知道谁给我留的电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 肯定是暗恋你的女孩子留的，你不打过去看看？ 不了，没必要。小辉哥，你还要不要试试其他裤子？ 不用了，这条挺好的。 时候也不早了，你赶紧洗澡去吧，早点睡哦，明天是早班吧。 是啊，我去洗澡了。 温小辉把自己带来的几件衣物、日用品都摆在合适的位置，就进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的时候，洛毅已经洗漱完毕，卧在床头看书了。 温小辉经过垃圾桶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瞄了一眼。那个明明扔在最上面的纸条已经不见了。温小辉心想，洛毅还是上心了吧，说不定真的会打过去。可内心很深处，他还是感觉到一丝形容不上来的怪异。洛毅放下书，冲他露出完美的笑容。 来做运动吧。 那个蹬腿的视频呢？快放给我看看。 洛毅打开 iPad， 把视频放给温小辉看。那个教程又要勾脚趾，又要绷脚趾，还得配合呼吸，把他弄晕了。洛毅干脆放下 iPad， 对温小辉说道： 我看了很多遍，我来教你吧。 哦。 洛毅伸出手，抓住了温小辉细瘦的脚踝。 吸气的时候，脚往上踹。哎，你别闭气啊，是吸气。往上的时候，哎。 洛毅修长的手指从脚踝移到温小辉的脚掌。把他的脚趾轻轻往回掰， 要这样用力勾起脚趾，蹬腿完全伸直的时候再绷直脚尖。 说着又把温小辉的脚趾掰正，拽着他的大脚趾往上提。 这时候要呼气。 温小辉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猛地缩回了脚，两只手都不自觉地握紧了，心跳快得跟打鼓一样。 你怎么了？ 拉筋有点疼。 啊，这个动作不难，多试几次就好了。 我记住了，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真的记住了？ 记住了，很简单的嘛。你不用管我了，先睡吧，我做完就睡觉。 啊，没事，不差这一会儿。你练吧，我帮你纠正动作。 温小辉深吸了几口气，反复回忆着视频里的动作，开始蹬腿，唯恐做错了一步。 小辉哥，你不要憋气啊，脚向下的时候要呼气。 洛毅说着就要去握温小辉的小腿。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我掌握要领了，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那就好，你继续做。 温小辉卖力地用他这辈子能做到的最标准的动作，虔诚地完成了三组练习。 嗯，不错，做得很标准。我明天去给你买个瑜伽垫，在床垫上练对腰不好。 啊，谢谢。睡吧睡吧。真困了。 嗯，晚安。 嗯，晚安。 两米的大床很宽敞，两人各盖一条被子，谁也碰不到谁。可温小辉背对着洛毅，依然感觉到有种洛毅就贴在身后的错觉。身后有一个人，哪怕碰不到，也能隐隐感觉到对方的温度和存在感。这一点跟一个人睡的感觉绝对不一样。温小辉悄悄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还在发烫，他在心里暗骂自己， 难怪陆卡成天笑话我是及格的小处男，看来我是真的憋坏了，接二连三的对一个小男孩练红心跳，也太丢脸了吧。看来我必须得找个男朋友正经的谈谈恋爱了，要不这股邪火泄不出去，早晚得憋出毛病来。唉，睡觉睡觉。 星期六下午，温小辉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Raven 突然走过来。 四点钟在你家楼下等我。 啊，怎么了？ 你失忆了是不是？我要先带你去理发家做造型，然后跟他一起去香格里拉。 今天你不是说过两天吗？ 今天不是过两天吗？ 我以为…… 温小辉有些措手不及，他以为还要过好几天，至少 Raven 会提前告诉他，哪有人提前两个小时通知的？ 你先回去吧，不许迟到。 可是，我今天已经答应雪莉姐了。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你是不想去了？ 啊，不是，我当然想去，可是我提前跟他约好的。 那你就去赴约呀，难道我会逼着你跟我走吗？ 瑞文，我还是跟你去吧。 瑞文笑着拍了拍他的脸蛋。 可真是个小孩儿，